喜欢他，何不想想发展。 狠狠将我烧死，像个小影迷，要你的签字，默默向风外企，去等心中弃子。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叹气，想你你不知，心中的小镜子常留下你影子。无论何时遇见你，我会失力至更不知所以，迷失的心全都因你起。 怎去开始梦似的恋情，叫我心痴，令我不能退，爱火不可制止。 曾无限次，欲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这首情痴的歌曲百听不厌，来自哥哥张国荣、陈洁玲的当年的名曲《谁令你心痴》。心痴一个人，但是又不能在一起，这种痛苦是要当事人才理解明白。 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

送，似是前面演员，和换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令你的心。 擦身情缘，有些时候就是这样擦身而过，就造就了一段姻缘。杜德伟的歌曲还有大概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现在的温度是24度，今天最高26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同北约促请俄罗斯停止在接壤乌克兰边境集结军力。到访布鲁塞尔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分别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讨论乌克兰东部局势。布林肯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批评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十分挑衅。斯托尔滕贝格促请俄罗斯立即停止挑衅并缓和冲突。俄罗斯强调军事调动属防卫性质。国防部长绍伊古说，北约将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大约四万兵力和一万五千件武器装备，主要集中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他又说，俄方近日调派两支陆军部队和三个空降兵编队到西部边界地区，相关战备检查将在两星期内完成。法国宣布暂停所有来往同巴西的航班，以遏止在巴西发现的一种变种新冠病毒传播。总理卡斯泰在国民议会说，注意到当地情况恶化，决定暂停往返巴西航班，直至另行通告。专家说，这种称为 P1 的变种病毒传染力强，和巴西上月死亡病例急剧上升有关。巴西累计超过1350万人确诊，是继美国和印度之后全球第三高。法国单日新增39000多宗确诊个案，再多345名患者不治，累计超过510万宗确诊，99000多人死亡。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新冠患者增加到5952人，创今年新高。政府公布星期一有8宗接种新冠疫苗之后送院个案，其中5个人已经出院，2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1人未经诊疗自行离开医院。这8名人士年龄介乎18至61岁，其中3人是接种科兴第一剂疫苗，5人是接种伏必泰第一剂疫苗。他们接种后出现心悸、面部出疹和痕痒、左半身麻痹和头晕等。警方正调查一名84岁独居老妇倒闭在秀茂坪顺利村利富楼住所的案件，暂时未知死因，暂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说，昨天下午5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探望母亲时发现她倒卧在住所浴室，法医相信她已经死去半日，后脑有一块3厘米×3厘米的擦伤痕迹，不似是利器造成，死因有待解剖和化验。警方说，虽然单位凌乱，财物完好无缺，没有被搜掠的痕迹，铁闸和木门没有被撬开，案件交重案组跟进，会调查死者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财务状况，有没有同人结怨和最后接触死者的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677点，下跌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1点，上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4，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83美元，卖出1744.8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最高的气温约为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其是伴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十晚牌一早过要叹，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古巨基《爱与诚》啊，做只猫做只狗呢、這个歌词咧，就真系深入民心啦。咁而佢嘅歌咧，亦都有佢自己一个风格，有清脆嘅声音，有一种好如果你唱一啲开心嘅歌曲咧，都好乐观嘅一个嘅嘅听法啦。而头先嘅歌咧，就系、是、喺爱情之下嘅好多一啲嘅迷茫啊，好多你嘅想法啦，好多嘅即系希望能够如愿嘅时候，喺啲情歌系喺一啲比较悲观嘅情歌里边咧，你就会感觉到嗰种嘅对方嗰种嘅感受。歌曲咧就系、是、由唱歌者系出自佢嘅真心啦，唱到嗰个歌嘅含义嘅时候咧，你一定会理解到。早晨啊，时间5:43啦。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偏东气流咧，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约190公里，预料向北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啊。现时气温24度，湿度87%啊。大城小事定小城大事呢？杨千嬅。 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字。自你幻想失忆，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只因当失忆症发作加深，没记住我，但却另有更新密运。像狐狸精般，并未允许我步近。忘掉往日情人，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无回忆的男人，就当他也如门牵，抱抱我不过分。吻下来豁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曾经不登对， 始追忆不怕爱要终止，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留下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满意，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顾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杨千嬅在2004年的专辑里面有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就是在千嬅的演唱生涯里面那个传唱度最高的其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富有电影感的一个中式的凄情的旋律，配合失恋者绝望自白的歌词，使到这个喃喃自语而成为全世界的苦情歌。小城的大事里面就是描写失恋者是想话自己毁灭的一首歌曲啊。小城大事，这里又有一个小城故事，邓丽君。先有杨千嬅的《小城大事》，跟住刚刚的邓丽君的《小城故事》，这里也有另一个故事。每一首歌都有它表达的含义，一些心思。见到一只小船会想起什么呢？纸船啊。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走神早晨，六点过后啦，现时六点两个字啦。你听紧嘅仍然系四月十四号，农历系三月初三嘅清晨爽利，展开第二个小时啦。五点到六点过去，现时又仲有半小时之内嘅时间。一阵间咧，我哋会有雷洪德博士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大致系多云啊，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多云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是干燥的。今日至到星期六这几天都会是有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就有点阳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8%。 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是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四月十四号星期三的呢日朝头早，在钱佩卿身边的咧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上次咧就预告了今个星期咧就会讲下长者常见的一啲健康问题啊。 系啊，咁啊，事源咧就系我喺工作嘅浸会大学啦，同埋中文大学咧，就系两年前咧获得呢个赛马会慈善基金，就系推广一个叫做机不可失嘅计划。咁机咧系肌肉个肌。 知道。啊！我哋都成日听阿雷博士提醒我哋啊。 咁我负责咧就系培训啲有机大使啦，即系其实咧系入伍登录呢个组群嘅朋友，佢又做开运动啦，佢有兴趣咧系推广啊其他朋友做运动啦，咁佢可以成为我哋有机嘅大使。咁呢个有机大使上完堂培训完之后咧，佢就可以去社区度再教其他人。 系。 咁咧如此类推落去咧，希望可以多啲社区嘅朋友咧就系有呢个肌肉嘅锻炼啦。咁所以我喺课堂里边咧，我都会准备一些教材啦，我哋既然觉得呢些教材应该是大家都分享的， 所以嗱喺呢度咧就透过节目咧就更加广添，好多人听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噶嘛吓。 咁所以讲下入伍登录咧，其实嗱我利益申报啦，我都系呢个组群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系有 keep 开做运动嘅话咧，保持运动咧，其实个状况都叫做 OK 嘅。但如果你话我见翻啲旧同学系从来冇运动嘅话咧，又比较肥胖啦，可能又烟酒啊，生活个行为我哋叫做唔系话太个检点啦。咁咧就嗰个体质系比较差嘅。 咁但系都可以改到嘅。 冇错，系啦系啦，事在咧就系人为。 系。 咁特别咧就系去到入伍登录呢个组群咧，好多时大家唔觉意咧，可能啊你公司叫你去验下身，咁你一睇哇高血压，三高，咁啊医生就提提你，喂啊边边边个你要去做运动啦，控制饮食啦，如果唔系咧。你走得噶啦，你好大件事噶，哇吓吓你啦，真系有用噶、 啊，就当堂诶好积极啊， 系啊，我有一个同我同年纪嘅某一个电视台嘅新闻部嘅，即系好高层啦，咁我每次去到嗰个电视台咧，都会揾佢打下招呼嘅，咁啊倾下偈啦，我话喂做下运动啊，黐线啦，嘥气，使乜做啊，唔得啊，冇时间啦，咁样 好忙啊， 系啦，到佢而家退休啦，咁我喺佢面书都系一个好朋友啦、哇，我见佢。在两三个月来讲行了十几个山在香港。 他终于发觉健康的重要。 他第一次行山出个 post 就说 哇，行山真的很辛苦喎。 嗯， 我梗係留言啦。我話你循序漸進，我話你行下啲水塘啊、平路，享受下、感受下大自然嘅開心，然後慢慢循序漸進。啊，佢真係好乖喎。最近佢出咗一個 post 咧，就喺獅子山嘅山頂去影啦。係，係咪？即係上得獅子山，你都有上下體力啦。誒，佢係幾十年嚟係從來冇運動 嘅 喎。 喂，咁佢最大嘅主因？ 就 是 退休生活，退休生活呢，我哋喺心理学上呢，就係怕死呢，其实呢个都喺我哋推广健康运动嚟讲都係一个关键嘅。咁同埋你退休生活之后呢，你个生活係冇咁多嘅压力啦，係咪？咁你工作上嘅嘢你可以暂时忘却咗啦。咁於乎你就关心咩呀，你开始多咗时间关心自己嘅身体喎，係咪？咁仲有啦，可能譬如係一啲舊制嘅公務員朋友啦，佢要食糧嘅，所謂有長糧食，要同政府鬥長命嘅，咁佢又有個動機啦，咁啊為咗健康啦，有啲朋友就為咗啊睇下啲孫仔孫女啦， 冇錯，要睇住佢成長啊，係啦，咁後生捱得咁辛苦，而家我已經退休唔使做嘢啦，咁咪可以悠遊啲，開心啲咯，咁 啊，咁嗱，所以喺我哋嘅所謂長者嘅健康推廣啦，咁喺我哋嘅有機大事裏面培訓咧，咁都會係好似大學堂上課咁嘅一啲生理學嘅知識啦，咁比較關注啲咧就係嗰個肌肉骨骼系統，嗱，譬如老人家會寒背啦，咁啊寒背，你估佢想寒背嘅咩？係咪？因為可能個結構性啦，可能係老化啦、基因遺傳啦， 又 或 者可能 係 習慣咗， 習慣啦，冇錯。咁所以呢啲都要喺個知識上高，嗱，心肺功能啦，係咪年紀大係咪一定壞呢？其實就唔係嘅，年紀大機器 keep 得唔好先至壞，係咪？咁譬如你心肺功能啦，主要嚟講咧，透過恆常嘅運動咧，係練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肌肉系統啦，呢兩大嘅益處咧。是真的很帮到我们的。 成日话即系听阿雷博士你讲话肌肉啊，就你唔锻炼佢咧会流失嘅。咁啊，可能有啲朋友最初咧都系，你讲嘅啫，我觉得我冇啊。咁但系整下整下先发觉， 你唔能够话冇，你点知冇啊？咁我同啲朋友讲，我话你测试下先咯。 系咁啊，果然知道佢真系流失紧，流失紧时候就惊啦。但系问题系，咦，我而家先做。得唔得噶？流失咗咁多咯。 其实可以嘅，循序渐进啦。嗱，一个好简单一啲肌肉训练咧，大家回想一下，嗱，你读书嘅时候咧，如果男仔咧，一定做个掌上压噶嘛，一定做下 sit up 噶嘛，系咪？你而家去到某一个年纪，你做翻你中小学生做嘅嘢，你睇下你能够做到嘅比例几多？譬如你嗰阵时做到50下，咦？而家做到5下啫，喂，得翻一成啫，系咪？或者甚至乎一下都做唔到，咁、即系话，咦？你个肌肉咧已经系。幾十年嚟冇乜喐動啦，流失到某一個程度啦。咁因為點解呢啲嘅體能測試呢，其實網上都可以揾到好多啲資訊啦。體能測試其實係一個評核，話翻俾你聽得定唔得。如果你唔得，你點去改善？如果得嘅話，你點去維持？係咪？咁因為我哋而家做呢啲體能嘅訓練咧，其實肌肉訓練我哋又唔係好似舊時考試啊，要評分啊，大家鬥多噶嘛。你係為自己健康而做啦。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我哋今日星期三啦，听日星期四就係林思维营养师啦。咁特别喺入伍登陆呢个组群嚟讲，我哋如果有运动呢，我哋必须要配合营养同埋恢复。 冇错，林思维成日讲呢，你一定要有八隻麻雀嘅蛋白質，即包括咗豬肉啊、雞肉啊、牛肉啊嗰啲都得嘅嚇。 全兄你都成為專家， 同埋雞蛋啊嗰啲都要啦嚇。 係啊，咁啊喺長者嗰個運動，譬如而家咪好多啲長者係哥哥姐姐參加啲不同類型嘅運動比賽啦。咁其實喺嗰個運動科學嘅指引咧，好強調嗰個恢復同埋營養嘅。因為好嘅恢復咧，就係能夠讓我哋走更遠嘅路啊嘛。 係。 奶類嘅製品啦，同埋係譬如係蛋白質啦。咁因為好多朋友，特別係可能自己一個人住嗰啲咧，咁求其，唉，好有一餐唔好一餐啦，食飽就算啦咁樣，咁咧就容易咧衍生一個營養係欠缺均衡嗰個問題。 咁所以咧，大家檢視一下自己有冇邊啲根本係你都唔理自己嘅，都唔合格嘅，點何來會有呢個肌肉咧？咁樣 嚇。咁啊嗱，講到你如果肯去參與一啲肌肉嘅訓練啦，譬如好似我嘅舊同學行下山咁啦，其實行山對於我哋兩隻腳嘅肌肉鍛鍊好好嘅， 系咁嗱，讲翻你话你嗰个朋友而家佢开始即系行匀咁多个山啦，你见到佢成个人系咪 fit 好多？ fit 晒，起码体重控制系做得好，我估系起码都有瘦咗10磅8磅。我净喺面书上高大家见嘅朋友啦。 咁佢嘅精神健康係好咗嘅， 嗯， 啊、即係你睇佢出啲相啦，咁你都知道，譬如翻工嗰陣時，哇，真係做到啊，俗語話阿媽都唔認得噶嘛。 咁所以而家嗱，你呢個朋友咧就係未為晚也啦，佢能夠 未為晚也，其實都好年輕啫，好年輕啫。 但係咧，譬如對於有啲人咧，可能或者更加年長嘅長者，佢肌肉真係流失咗好多，或者佢喺呢個體能上佢係做唔到運動，又知道流失噶啦，咁我做唔到運動，有咩可以做咧？ 其實而家喺嗰個醫護界照顧長者嗰個健康嚟講咧，那個大原則就係盡量必須要有肌肉活動。 嗯， 咁所以喺醫護界佢哋都盡量咧，我見到好多即係而家運動醫學啊呢方面係做復康嘅治療咧，盡量啲哥哥姐姐如果能夠嘅話咧，配合到個肌肉嘅活動，譬如行路咁先算啦，盡量就唔好俾佢坐輪椅。 嗯， 因為如果當佢坐咗輪椅之後咧，佢有個依賴性，更加咧係令到佢下肢嘅肌肉咧係冇乜喐動。 嗯， 因為行路咧，如果能夠支撐到咧，對於我哋嘅整體嘅骨骼健康啦，咁冇錯，佢關節咧可能譬如膝關節可能有退化，但係而家咁，我見啲朋友換咗個膝關節啦，人工嘅換啦，無論係全個或者半個咧，而家嘅科技係好好嘅。 係， 你換咗之後依然可以做一啲適量嘅運動啦，譬如行路啊，甚至乎緩跑啊，咁都 OK 嘅。嗰個大原則咧就係你個肌肉活動咧，一定要係自己主動去喐嘅。咁因為肌肉健康咧，就可以幫我哋延緩咗呢個肌小症啦。同埋肌肉嘅健康，而家喺生理學上都發現咧，佢會分泌一啲嘅荷爾蒙嘅酵素。咁呢啲嘅酵素咧，係會幫我哋遙控其他內分泌系統嘅荷爾蒙啊，即係等於我哋一個門窖裏面加多咗潤滑油落去，咁、你個窖咪運得好咯。 咁所以咧就係你唔可以俾你自己個身體嘅喐動係停，你係一定要繼續喐下佢嘅嚇。係 啦， 嗯。 咁另外都有一啲小貼士啦，譬如喺長者嘅照顧呢方面咧，就可能服用藥物啦。 嗯， 係咪藥物嘅時候可能有啲反應啊？咁所以你一定要請教翻即係醫護人員啦。如果你做一啲劇烈運動嘅時候，那個藥物有冇影響？ 嗯、 我身边啲朋友都开始咧系多咗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啊咁嗰啲噶啦，咁你更加系需要了解自己嘅状况啦。咁譬如你话系有高血压、糖尿病嘅话咧，你更加要控制好你嘅血糖啦、 嗯。 而肌肉嘅训练咧，喺目前嘅生理学嘅研究咧，系绝对可以帮你咧系有效控制嗰个血糖，因为我哋肌肉喐咗用咗之后咧，就令到改善咗胰岛素嗰个嘅功能啦。令到我哋唔會有太多嘅血糖咧，係積聚咗喺我身體啦，咁而造成糖尿病咯。 所以即係運動是良藥咯。 我呢個肯定係㗎啦。其實早十幾年前咧，美國嘅運動醫學學會啦，同埋佢哋嘅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啦，我哋幾間大學嘅體育健康相關嘅學系啦，都同呢個組織咧係簽咗有個合作嘅協議。咁、我哋香港其實都有幾個嘅組織啦，譬如我記得就係物理治療師學會啊，我哋運動醫學科學會啊、西醫工會啊，幾間大學嘅學系啦，都聯同咗咧，係共同推廣呢個運動是良藥。 係 咁咧，英文咧佢就叫做 Exercise is medicine。 嗯，我又想問啦，嗱，有啲咧，例如話靠運動可以改善啦，但係譬如你啊年紀大眼花花，或者你聽覺誒差少少嘅時候，咁呢個運動就幫唔到嘅係咪咧？ 嗱，視力同運動咧兩者咧都有一啲嘅相關。 嗯。 嗱，譬如一講緊特別係年青嘅時候先啦。嗱，我就係屬於一個冇近視嘅學者咧，其實好難得嘅喺大學裏邊。咁點解咧？因為我細個到大咧，我從來都唔會係喺啲唔夠光線嘅底下啦。同埋因為戶外運動我足夠。 係。 而家譬如中文大學眼科佢哋嘅研究咧，都發現咧疫情期間咧學童嘅近視咧係深咗一倍，因為大家都睇手機啦，好近距離睇嘢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冇咗戶外嘅運動。咁原來喺外國好多研究都發現咧，戶外運動咧係可以幫你係改善個眼睛健康。嗱、咁如果你話喺哥哥姐姐嘅層面，即係佢開始隻眼有啲蒙啊咁樣，咁呢個我唔肯定有冇一個直接嘅因果關係。但係戶外運動對你嘅眼睛嘅健康整體嚟講咧，喺好多嘅學術嘅文獻咧都係正向嘅。因為你唔會太過近力睇嘢，近睇嘢咧係令我哋係 overload 咗，令我哋嘅眼睛就疲倦噶嘛。咁譬如我而家都有啲多嘅老花啦，開始咁我如果睇啲近嘢多咧，我一定會即係喺辦公室外邊咧，我個地方就好好嘅，就望到下低遠嘅球場， 係 啊綠色嘅球場。 咁你就得閒望下啦， 係啦，跟住望上個獅子山啦。咁我係會譬如做一兩個鐘頭嘢，睇住個電腦咧，我都會行出去咧，係望翻可能三五分鐘啦，咁樣樣咁啊做下伸展運動啦。 咁呢個就真係等佢叫休息下咧，就會係容易啲好。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Morning, 我是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系啦，差唔多要听朝嘅先再见到你啦。听日咧会有林思维，就讲下呢个断食嘅方法。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屯门友爱邨爱辉楼第三座再有一宗确诊个案，涉及一名已经离世的70岁男子。呢名男子住在爱辉楼第三座22楼，他上星期四在屋企离世，前日在富山公众殓房抽取的样本，寻日验出阳性和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爱辉楼第三座早前有7宗新型肺炎个案，涉及5个09、31和32室单位，其中2个单位位于22楼。寻日再发现呢宗确诊个案，决定向22楼其余冇病征嘅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佢哋入住检疫中心。警方过去2日拘捕16人，怀疑佢哋串谋收受赌注同埋洗黑钱，其中8个人系犯罪集团骨干成员，佢哋涉嫌喺去年4月至到今年1月喺境外设立赌博网站，提供非法赌博服务，并清洗共约1亿81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警方话有非法集团成员作为中介人，透过社交网站招揽赌客，喺境外设立赌博网站，以网上付款工具收取赌博注码。集团成员又招揽其他人作为傀儡，开设虚拟银行账户，收取犯罪得益。集团更加租用工厂大厦单位作为投注同埋运作中心。警方喺行动中检获现金、多部电脑同埋智能电话、超过80张电话预付卡、一批银行提款卡同埋文件，亦冻结相关银行户口约680万元。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话，德克兰政府已经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计划由星期三开始将生产浓缩铀的浓度提升至60%。另外，伊朗外长扎里夫同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之后话，伊朗将在纳坦兹核设施运行更先进的离心机提炼浓缩铀。纳坦兹核设施在过去的星期日发生故障，伊朗指责以色列破坏，扬言会报复。科伦长次号上月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事件，埃及法院下令扣押货船，等船东支付9亿美元才放行。埃及传媒引述运河管理局主席拉比耶表示，长次号因为未能够支付9亿美元的赔偿金额而被扣押。拉比耶说，根据法庭扣押令，9亿美元赔偿金额是根据长次号搁浅造成的损失和抢救以及维修费用计算得出。长次号搁浅近1星期，阻塞航道，影响全球贸易。自上月29号脱离搁浅至今，仍停留在运河中段的大虎湖。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4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修订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今日会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昨日公布草案内容，立法会议席增加到90席，其中分区直选划分10区，每区两席，采取双议席单票制。另外又会规管操控，如果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废票都属违法。一阵会讲下草案的内容和学者分析。 修订方面呢，还包括有选举委员会是扩大至1500人，而多个专业界别是加入当然选委，亦都是改由团体票产生。而新增的界别分组里面，部分亦都是会由具建制背景的团体。